那些成功四处闪耀，谁来你看成外星沙，接着压抑雪见了白沙，兵临城下楼军不发，谁知再见已是生死无话。该残过红线剪扎，一脸狡诈做为人家，拉拉伤疤谁的旧伤疤，爱了目睹神色阴诈，他随着一腔世事烟花，血染江山的花，曾经里没见一点朱砂，负了天下也罢，始终不过一场繁华，碧血染旧桃花。 齐了阵营，固执美丽的意义，固执空洞的美丽，飘飘然然，空中遇见你，固执有趣的灵犀，固执无聊的有趣，平平淡淡，管住了情绪。固执声音的意义，固执空洞的声音，摇摇晃晃，

的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，还是只有我？ 背负木已起的孩子，谁来救救我？

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。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，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。大梦初醒，荒唐了一生。喜欢的就是在楼下玩耍。有一天爸爸让我拿起了小提琴，四根弦成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。那年我五岁，爸爸对东西，否则你会一事无成。那年我五岁，爸爸对我说，缺一点东西，否则你会一事无成。那年五岁，十年后我成了个大孩子，变得忧郁敏感，沉默寡言。我在厕所里学会了抽烟，也开始和爸爸妈妈吵架。那年我十五岁，爸爸对我说，去交些朋友，否则你会孤独寂寞。那年我十五岁，爸爸对我说，去交些朋友，否则你会孤独寂寞。那年我十五岁，时光飞逝，一晃我长大成人，青春那么美，生活却那么动荡。梦想成为迪伦那样的歌手，学着写歌，唱出所有心底的想法。那年我二十五岁， 妈妈对我说，整个家吧总是只有你会空虚难过。那年我25岁，妈妈对那年我20岁，